都是第二節回來 第二節回來、 咁啊，我哋血案解封第五集的第二節啦，咁就連環死亡綁架啦，咁繼續有榮少啊， 喂仙人， 喂阿伯， 係啦，咁啊講講呢個死亡綁架啦，點死亡法咧就係、是、講呢個三郎案， 冇錯， 好啦，講三郎案上一節我哋提到咧，就三個人嗰三隻狼咧，一個就叫做李慧啦，李慧咧、就被人拉嗰時報稱無業，係啦。阿倪炳坚咧就系、揸白牌车兼埋教车师傅、因为自己有部车，而呢部车亦系嚟绑人嘅，系啦。咁另外咧就马广灿咧就做呢、這个片场化妆啦，甚至乎帮人哋做啲化妆嘅工作啦。马广灿咧讲多两句咧，就系、因为去绑架人嘅时候咧，所有嘅绑匪嘅易容、 都系佢哋， 都系佢做嘅，所以啲人系唔认得，黐啲须啊，整黑块面啊，咁嗰啲咧，全部黐租灿去搞嘅。 驾轻就熟， 系啦，佢就绑咗阿后来咧，阿黄石斌咧就去咗大球场嘅。好啦，嗱，可以去第五张图先。系啦，第五张系啦。嗱，黄石斌咧就到黄石斌，嗱，黄应球咧已经喺1959年嘅时候咧绑咗佢啦。赎金冇俾，圆同亦冇人攞。跟住好啦，到年几之后咧，到1961年咧嘅2月10号咧，即系喺阿黄应球佢个仔啦，俾人绑咗之后嘅年半多啲咧，就到佢俾人绑啦。阿黄石斌咧俾人绑咧，咁就。佢就好彩啲啦，佢真係交咗赎款之后呢就真係放咗佢嘅。咁当日交几多钱赎款呢，就交咗呢500万嘅现金。 嗯。 係啦，而嗰段现金呢係讲緊500蚊纸。 係。 100蚊纸就数俾佢㗎喎。好，返嚟先。好啦，数俾佢㗎喎。咁当日呢係点样数到呢50万俾佢呢，就係、呢喺当你黄世芬被人绑埋嘅时候咧，就六神无主啦，就佢两个侄咧，阿黄应基同埋黄应希咧，两兄弟咧就翻嚟主持大局，就去咗海外信托银行咧，就攞咗50万现金咧交赎款啦。好啦，而咧绑阿黄世芬呢班人咧，亦系野狼。个处名就系野狼，就系、啦，当然啦，佢啊出街啦，佢嗰阵时就喺呢个白剑士道嗰度啦，咁啊跟住就去翻工啦，咁啊朝头早又俾人哋夹咗佢嘅，连司机连成夹咗佢嘅。 但系其实好蠢咯，绑佢老豆。如果佢啲仔， 喂个仔冇啊嘛，佢绑老豆啦。 绑老豆，我梗系叫佢撕票啦，分身家嘛。啱啱啊！你绑个仔个老豆会熟个仔啊嘛，绑个老豆个仔未必会熟个老豆。屌我一冧我咪分身家咯。 都可以咁讲。 系嘛？屌如果我同个 gift 为你拍人档，我俾多10万你嗱嗱声，我怼冧佢。 嗱呢单案咧，你讲呢、這个，你讲呢个程序 呢、這个 point 咧， 呢、這个 point 咧，我话俾你听，下一单案咧，我一定会拎嚟讨论。系 咯， 系有关嘅，真系有关。 系咯，下一单案我真系有。如果我系佢，帮我怼冧佢，咁我哋就成班人分身家啦嘛。 呢个系好多。当时啲争产案就有呢啲情节啦，系啦， 系啦，好啦，咁啊，黄石斌咧俾人绑完之后，当然付咗赎款之后咧，就17日之后咧就放翻佢啦。嗱，绑嘅时候咧，白件事就哦拉咗上车，跟住系咁打，系咁打，司机同埋阿黄石斌俾人突，突完之后咧，佢个司机惨，佢嗰架车咧。即系黄石斌架车咧，个车尾箱咧揾咗司机喺度，跟住有人打匿名电话俾佢哋话：你去翻大球场隔篱揾翻架车。个司机喺度揾咗大半日啦，喺个好彩冇焗死个司机。 嗰阵时冇咁热嘅。 系啦，咁跟住就捉到，即系揾翻个司机啦。咁跟住黄石斌17日之后都 放咗啦， 成件事。扑朔迷 离， 毫无破绽， 竟然拉唔到， 乜人都拉唔到， 系啦， 跟住冇人知道，直至到咧有一件好突发嘅事件发生，就系喺咧呢个1961年咧嘅11月咧，一条傻仔喺农场道嗰度，跑，俾人斩，咁样俾人食三人斩，咁跟住跑咧就话救命啊，救命，咁跟住就见到差佬，阿 Sir 救命啊，咁跟住差佬喺度嘅话，嗰啲人梗系四散啦，咁捉到嗰个人，嗰个人咧就叫做咩咧？就叫做蛇仔明，咁啊蛇仔明咧就系呢个系关键人物嚟， 好出名嘅，套戏都有蛇仔明， 系啊，蛇仔明呢个朵真系真系坚啊， 之后就套戏都有呢个， 即系叫阿超一定系沙尘， 系啦，咁跟住咧，阿蛇仔明咧原名就叫邓伟明，咁就21岁嘅嗰阵时候，咁点解会俾人追杀咧？原来佢就绑匪之一。好啦，咁 追殺佢嘅人咧就是、三郎啦，嗰三個啦嚇、性情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好啦，跟住咧蛇仔明因為佢驚俾人再斬啊，佢就開始爆大鑊啦， 污點證人啊。 係啦，嗱當日咧就仲未有污點證人呢個 terms 嘅，即係呢個名嘅，但係叫做咧，因為你合作肯招供，同埋咧蛇仔明嘅口供咧係絕對係 關鍵， 關鍵之中嘅關鍵。 冇錯。 係啊，所以咧蛇仔明呢個人咧後來咧就相對就判得係輕好多。 佢都坐十幾年， 肯定會死啊嘛。 咁啊係， 當然仲有死刑。咁好啦，蛇仔明開始爆大鑊啦，就話咧其實。佢系佢蛇仔明啊，本身啦、自己就系咧一单绑架案入边其中一个绑匪、其中一个人，不过分赃唔匀，我觉得自己收得钱少，冇办法之下咧就要勒索翻嗰几个主头人。咁嗰几个主头人咧就话：我俾咗啲钱你，咁做咩你继续玩勒索嘅？不如怼冧你啦！ 系啦，越攞越多。 因为呢件事之前咧，仲有一个人咧。就是邓天福，就啱啱咧，头先我第二张图另外一个啦，咁嗰个咧系其实蛇仔明嘅同村兄弟嚟嘅，咁阿邓天福咧就见到蛇仔明咧就好似身光颈靓喎，嗰排咁啊收赎款个五十万赎款啊嘛，咁跟住咧就成日勒索阿蛇仔明，咁、其实咧呢个邓天福后来咧都俾人搞掂咗嘅，都俾人怼冧埋嘅， 系 啦啊。咁对立埋之后呢，咁佢就将嗰个藏尸地点呢都系喺黄影球附近嗰度嘅啫。好啦好啦，跟住呢阿邓天福蛇仔明一爆镬嘅时候呢就讲埋邓天福呢件事同黄影球被人撕票嘅事件啦。咁跟住呢就大警察去执骨啦。好，佢一去第六幅图。系啦，嗱、呢个咧就黄石斌都系俾人掳走嘅时候咧，嗰个状况啦，系啦系啦系啦，呢度啦，打坑道啦，拆车啦咁样啦，突然间行开俾架车拦住啦，就系嗰架其实就系阿 三郎， 三郎其中阿魏炳坚嗰架车啦吓、好，去下一张图啊， 系七， 系啦， 第七张， 嗱、呢个咧就系啲报纸上边咧写嘅藏尸地点啦，咁你见到咧浅水湾道，跟住就斯罗拔道咁嗰度，一个草丛嗰度咧就喺嗰度咧掘掘掘掘掘掘掘，嗰阵时候咧就系1961年嘅12月头就起出咧黄应球同埋邓天福嘅骸骨，咁、当然咧好多黄应球嘅身体物件啦，譬如话领呔个呔结啦，甚至乎系讲紧系一啲皮带扣啦个 W 字啦，甚至乎系好多唔同嘅物品咧都喺度起出嚟，即系话俾大家 证明咗个尸体系边个啦， 系啦系啦，同埋当年咧因为冇呢个咧科学鉴证，变咗一个尸体起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只系攞个头骨。同埋佢本质嘅相片嚟对照， 嘥气。而家就话有啲头骨还原嗰、那个 3D 啊 ，3D 技术系啊，即系当年就冇嘅， 即系荒谬。 好，下一张图啊， 都会做咗 DNA 先嘅。 嗱，呢个就系另外一个报纸啦， 先未有 DNA 呢样嘢， 所以咪而家 系咯。 好啦，好啦，好翻翻嚟先， 翻嚟先 啦。好啦，咁当然啦，即刻拉三郎啦。 系 咁啊，捉咗三郎之后咧，又有段插曲就系话咧，三郎就退三个啦，讲个后宫。就话喂，我哋冇认过系绑架勒索杀人、我把我只认绑架，我冇认杀人。但系咧，当日咧，律政司咧系检控佢嘅时候咧，案察司检控佢嘅时候咧，系讲佢哋杀人嘅、因为以前咧同我哋可能咧个案件嘅审理唔同啊，而家咧就话喂，一拼审理杀人放火乜捉到埋一笪几廿条罪一齐过你嘅，以前就唔系嘅，喺度拣咧最重条罪就 系 杀人罪，因为绑架罪未必会死啊嘛，杀人罪好啦，所以当日咧喺法庭审讯拉晒三郎嘅时候咧，第一件审嘅时候就审佢哋杀咗黄影球，而黄石斌件案咧个绑架系冇审到嘅， 冇， 仲有咧就喺庭上面咧不停喺度讲呢件案件嘅时候咧，先至慢慢，因为黄石斌都系证人之一啊嘛，就讲啲案情出嚟咧，啲人先知道原来黄石斌 一班人 都系有咁多古仔嘅喺件事情上面啦，成件事好复杂啦， 系非常复杂， 再慢慢讲咯。当日上到庭咧，三郎就话咧：喂，我哋。落口供咧，明明冇讲到话我哋杀人，点解你跟住点解 整到单俾我？ 因为话杀人咧，就因为当时咧，你知啲警察啦， 系 整完本簿，喂，抄咗， 咪咯， 签名， 咪咯， 甚至乎唔好讲嘢，我帮你写签名。 喂，大佬以前唔系都可以揼到你系啊，何况你真系你做， 同埋啲人唔好识字嘅就啲、是、嘢、 啊， 所以咧，其实后来咧，佢哋个辩方律师咧都话：，喂，呢单案嗰、那个。后宫有嫌疑， 梗系啦， 咁又搞咗一大摊嘢出嚟。 以前识百零个字，中文字啊，小学程度就做得差人噶啦。 系啊，但系呢个三郎案咧，审讯个过程之中，其实咧爆咗几个人出嚟嘅、有几个人咧，大家听一听个名啦，包括陈昌同埋梁红呢两个人。呢、两个人咧，其实以我即系后来我睇翻啲蛛丝马迹咧，首脑之一嚟嘅。 系 冇拉到。冇高度，就系咁啦吓，见到牵涉到九个人啦吓、好啦，咁继续咯，咁好啦，开心嘅时候咧，咁梗系大家都喺度，即系叫做点样讲咧，嗰、那个叫做舌剑唇枪啦，咁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最残忍嘅地方就系、当日阿黄石斌佢老泪中横咁样咧，系要逼佢认阿黄应求条尸嗰啲相，但其实佢就唔想认。 系， 唔想提， 成日影个骸骨啫。 系啊，得翻个骨，个骨有少少哨牙嘅咁。咁、当然啦，咁当然好多论点就话，哎呀，唔系佢啊，咁后来当然系将三郎定罪啦。咁好多个法医都证明到呢个系黄应求条尸啦，咁样嘅。好啦，到咧。1962年咧嘅3月14号，即系其实呢单案咧审咗成个几月噶啦，即系审咗好耐啦吓。下昼1点咧就正式判决啦。阿案扎斯咧就戴上个黑纱，就话呢三个人，呢三个宣判三郎啦，三郎案中嘅三人啦，就判处还手死刑，直至气绝身亡为止，即系话判佢死刑啦。成件案咧就以呢三个人咧。嘅死亡咧， 终结啦， 就落幕啦。好啦，咁讲埋蛇仔明咯，蛇仔明就判处15年嘅有期徒刑，即系话你有功啊，系啊咁样嘅。咁咧，最令我觉得有换，即系叫做呢件事有 QK 嘅地方咧，就系咧，其实咧，佢3月份判案，其实咧。就是先人之前跟我傾偈咁講啦，即係秋後處決啦，係同年嘅1962年嘅11月28日咧，清晨5点半咧就喺赤柱監獄入邊就行刑嘅，咁我哋三人咧就。復發的刑場咧，就而家冇咗噶啦，就係而家嘅監獄醫院嘅所在位置。好，我睇埋啲圖先，哇，太耐啦，實在 係啦，去到第 九啊，應該係嘛？ 九啦，係啦，係啦，先啦。 嗱，雙黃案啦，就四被告今晨再提檔啦。嗱，呢個咧就係好慘嘅，即係佢哋死嗰時候咧，即係你睇下點睇啦，佢哋嗰啲妻兒啊都有嚟睇佢哋嘅。好，繼續去 細十張， 係啦，嗱三位啦，嗱佢哋個 number 咧就353637啦，183637啦。 嗰個年代應該冇法援啦，咁佢哋冇錢請律師，真係自辯嘅啫。 自辯啊，係冇錯，佢就係喺庭上面自辯。但係佢哋請個律師咧，我唔知係咪法援，唔知啦。總之係有請個大狀嚟幫佢哋辯護，而辯護得都幾精彩嘅。好，繼續佢啊。 系， 嗱呢一个咧就系当日佢哋藏心嘅地点啦，藏阿黄石斌嘅地点啦，那个唐楼啦，系好，继续佢啊，你望一张，有冇？系啦，嗱呢一个啦，嗱呢一个咧就佢哋掘个尸体嘅时候嗰个状况啦，其实你见到咧，佢哋都几业余吓，好似都冇乜架撑咁样嘅，好，继续佢啊。 第二 系啦，嗱呢一张相咧就紧要啦。佢哋呢三个人咧就系喺嗰阵时候咧问掉完之后呢个地方咧，佢指嘅三个箭嘴系乜嘢咧？就系、是、埋葬佢哋嘅地方啦。系啦，阿仙人阵间第四节讲多少少话啦嘛，你有亲身经历去睇过呢个地方啦。好啦，问掉完之后藏佢哋嗰个尸体嘅地方啦吓。好，再继续去埋啊。系啦，嗱呢个咧就系阿黄应求嗰个尸体已经化为一滩白骨啦。当我哋再掘佢哋嘅时候，应该2年几之后啦，系啦，两年多啲啦。好，再去咧，系啦，当日啦，嗱都系啲报纸剪辑翻出嚟啦，嗰个状况啦。好，仲有冇？ 05。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模拟九平台。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其实可以去咧赤柱嘅惩教博物馆咧就睇一睇嗰、那个。 域多里系咪都有啊？ 域多里应该冇，应该系、赤柱嗰度咧有个叫做惩教博物馆，入边就有呢啲咁嘅嘢，咁嘅九平台啊成嘅。咁三郎就并不是香港最后一单， 唔系佢唔系最后， 系大尾尔，仲有一单咧，好似系一个越南人杀咗人嘅。 系啦，我哋喺第四节可 能系啦，好再去啊，再去啊，仲有冇？系啦，呢、這个啦，三个就 拉 嗰阵时啦，个样仲 喂几型嘅，可能有钱系嘛？ 都唔系嘅，佢谂住自己入唔到啩。好，仲有冇？ 第七张系 好啦，嗱呢一个咧就即刻去第二单案先啦，因为惊开唔住啊， 冇事啦， 系啦。绑架黄七辉，点解会黄七辉咧？阿仙人 系比较沉，比较沉， 唔系嗰阵时费事用郑个名噶嘛。 系啦，阿郑则仕呢个做得非常好。好，翻翻嚟先。嗱，第二单案咧，我哋又讲一讲咧，有一件事就叫做黄德辉绑架案啦。呢单咧就冇咁悬疑，不过亦系连环绑架案。因为连环法咧就 系、 其实黄德辉咧呢世人咧就俾人 即系我当佢已经唔喺度啦吓，帮我三镬。三镬两次咧，系同一班人做嘅。好啦，啲人成日话：哎呀，第二次绑架之后啊，冇咗边个第三镬噶？荣少，你错啦。第一单嘅时候系冇报过警嘅，系俾钱了事嘅， 系 冇报警。所以咧，第一单案发生喺咧1980年，第二单就大家开始知噶啦，1983年4月。第三单咧，好啦，最后一单， 最后啦， 1990年嘅 冇得绑啦呢次， 咁就。绑到佢咧就唔见咗人间蒸发咗啦，好啦，好啦，咁我 仲有一张图嘅， 去埋嗰张图先， 系第八张系啦。 嗱呢个咧就系符文啦吓，当日咧阿 龚如心啦， 龚如心咧过身嘅时候啦，即系早我哋早10年前到啦，咁其实你大家睇咧就佢嘅夫王德辉咧，佢冇写到一个黑色嘅框度咧，即系其实当王德辉未死，但系其实呢份报纸当日呢个符文咧就系佢王德辉嘅家人发出嘅，系啦，就大家都话哇王德辉未死，咁讲紧已经系俾人绑架10几年。之后 系 啊，就系咁啦。好，翻翻嚟先。 因为佢一直都唔当佢死嘛， 一直 佢一直都唔承认佢死。 喺法律上，1999年就话佢宣布咗佢死亡，因为佢1990年俾人绑架消失咗，但系到1999年咧就法律上面宣布佢死亡。 7年啊，之后系嘛？ 7年之后系啦，系啦，呢件事好有意思啊！我阵间讲讲。嗱，咁好啦。到1999年嘅时候，法律上话佢死亡，但其实咧喺呢个世界上面咧系有人相信佢未死嘅。 系 啦，好嗱。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死到呢？我第三次回来慢慢讲。 我都相信李小龙未死的。 好，转头见。 好。